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不同的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去听其他废话， My 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选直播，亦可选重温，再按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大家好。 咁啊，嗱，我就病緊啦啊，即係把聲都係非常之性感嘅， 係好磁性嘅， 係用啲喉嚨發聲咁樣。 啊，所以大家見到我同佢坐得比較隔得遠少少， 遠少少， 爭在未戴口罩嘅。 嗱，今日就我哋兩位啊，即係主力嘅主持就缺勤啦。咁啊，我哋阿宋主委就 馬來亞春 色，請佢去 馬來亞春色， 請兩公婆就去呢個馬來西亞就做保姆。 係 啊。即係啲女啊，咁嗰啲同老公去拍拖嘅時候，咁梗係要抌低個仔，咁阿爸阿媽嚟同我湊住先啦。 兩老搞掂， 係冇錯，一定啦。 即係出錢揾個保姆去啫。 咁啊，咁啊，宋主委樂在其中嘅。 係咯，好啊， 係冇錯。 咁我哋前天本來應承嚟嘅，突然間又琴日。見過今朝凌晨四點鐘，啊佢又整個 WhatsApp 過嚟，佢哎呀我真係走唔甩啦，咁又咁你啲老闆又係慘啲嘅，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又揾啦，即係有份量嘅 Kenny 又俾人擺上台， 因為我啊同 Kenny 講過啦，我今日就唔係好舒服，咁啊一切嘅題目我就起咗啦，咁啊一切就交俾佢咧，就去揾資料啦， 嚇， 咁啊張三同阿 Kenny 就頂住啦，嚇，咁啊好啦，喂有咩報告先，有咩活動啊？ 有咩活動？活動要預告先係嘛？ 係啦。 好啦，咁又係啦，啱就俾人鬧我又報告嗰啲嗱嗱，就係都係文協嘅講座啦。嗱，今個星期五夜晚七點半就喺呢個中國文化協會有一個講座，就係台灣早期台灣香港移民嘅嘅體驗嚟嘅。咁如果大家對去移民台灣有興趣，或者即係有計劃去移民台灣嘅。咁、啊、可以聽一聽，吸取前人嘅經驗，咁、啊、先考慮一下，值唔值得去啊？咁樣，或者去嘅時候要做啲咩心理準備先啦、啊。咁、啊、另外仲有啦，仲有一個係星期日啦。 係，你係國腳啊？ 星期日兩單嘅。 星期日兩單，咁你報告埋啦。 係啦，咁咧就喺依個11月12日，咁就大家記唔記得咩日子啊？11月12日。 唔知喎， 國父孫中山先。 哇！你真係出得去啊！你出去啦。 唔係邊邊邊邊有你講？ 而家要咁講啊！有小學有學有家訪嘅。 我哋小學時代，你有咩？ 有，但係唔係12日嘅，通常20幾號嘅。 冇你 嘛？ 係後啲嘅， 一定係12日。 另外假期嚟嗰個 係後啲，嗰個係學校專登補個假，所以唔會放得咁正嘅嗰日。 係我哋咧就係 正 日嘅，咁就係國父誕辰啦。咁就喺嗰日嘅星期日下午2點鐘到5點鐘，喺花墟公園石地場硬地場啊，咁即喺火車軌隔離嗰度，咁就係有一個三國足球邀請賽，就係、是、由中華民國元老隊啊啲老國腳就同呢個我哋校友會總會啦，就一個係迪巴足球隊，咁就係一個三國友誼賽。咁、啊、就係、是叫做國父壽聖杯咁樣嘅，好啦，咁跟住啦，到夜晚啦，夜晚係7點定7點半啦， 七點啦， 七點啊，七點就喺呢個倫敦酒樓，咁就呢個中係呢、這個係中山學會舉辦嘅呢、這個晚會，呢、這個國父誕辰嘅晚會，係啦，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參加，你去咪啊？ 我唔去。 我年年都冇去喎。 係 係啊， 得咁樣講啦。 係咯，咁所以即 係你想唔想叫佢出去啊？ 唔係因為十二號嗰日都好忙啊。 佢唔得，佢唔出得去，佢佢催我哋冇嘢講啦。哦，做呢啲，做呢啲。 咁啊，咁我哋介紹下琴日一單我哋活動啦。咁啊，天南之友就一行三十人啦。咁當然裏邊唔係全部天南嘅人啦，有啲係即係自己帶啲朋友嚟啊。咁有啲我哋啲舊街坊啊，咁咧。就總之三人咧，分了兩隊，一隊咧就行呢個屯門徑，咁、一隊咧就話即係啲婦孺啊，又唔行得嗰啲啊，咁就喺呢個兆康站等啊，咁去邊度咧？去呢個屯門嘅極樂寺啊，咁啊行山嗰段咧，咁啊 Kenny 有參與，因為我病咗，我就冇去啦。咁啊，好唔好行一段路 ？OK 喎，其實唔算太難行，唔算太難行嘅。 咁啊，日後有機會咧，我哋再辦啦，因為呢、這個。極樂寺咧呢位呢位主持咧都係我哋自己有嚟嘅 方丈 係啦，咁唔知係咪叫方丈？ 唔叫方丈喎， 佢叫主持嘅啫喎。 喇嘛嗰邊就 佢又係 即係佛教，但有另外一種派別。 咁喺我哋講都叫方丈嘅，可以叫。 OK 咁但係呢個方丈又好大氣嘅，咁即係我哋去到咧就卅人咁啊同我哋整專登為我哋安排啲齋菜啦，因為唔係話係人都衝入去就可以食嘅，亦唔係俾錢食得嘅。嗰度就唔需要我哋唔需要俾錢，咁但係當你食完之後，咁大家自己 香油啊，施主， 見到個香油箱咪自己擺啦。佢冇規定，佢又唔攞個香油箱俾你嘅，你自己行過有啲香油箱，你咪自己抌低咯，係咪啊？即係隨心隨意啊，隨喜啊，咁啊自己擺低係啦。咁你食咗，咁你可以唔俾就走咗去都得，係咪啊？咁你中意擺低啲作為一個香油又得啊。咁啊啲齋菜咁啊啲老友食完之後，哇！喺個個都讚到。啡啡聲啦嚇，佢出邊食唔到呢啲齋啊，即係咁 咁啊呢個係 即係主持就話咧，呢啲齋係冇味精嘅啊，即係啲非常之 健康嘅 食品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有機會啦，我因為我哋冇公佈過啦，冇公開啦，唔係如果有機會我哋搞一次即係都係網聚式嘅極樂寺 咁啊坐爆， 未必坐爆嘅。 我哋今次冇乜點大吹雞，都三台。 三台坐滿曬啦， 即係每台啊十個， 咁我哋行數嘅，到時就係嘛，即係唔係係人都嚟參加 咧。行山行咗幾耐啊？ 行山實際嗱，又我哋喺屯門大會堂起步嘅，咁一路行落翻嚟偉景花園後邊大概個半鐘嘅啫。 哦，都快嘅啫， 好快 嘅 啫， 係啊，即係老有鹹魚嘅。 老有鹹魚係咁你好似有啲富裕咁，又話行咁就要咁嗰啲就可以就中間唞一唞又扮曬蟹咁啊，冇事咁啊。 其實啲富裕都行得到嘅，嗰度即係下次可以逼佢哋行啊。 因為上同落個波段。冇即係呢間你好出名。 樓梯級雖然多啲，咁但係都 要硬到啦， 都 OK 嘅，都 OK 嘅。好啊，我哋睇咗張相先啦，我哋喺呢個極樂寺嗰度影咗張相啊，咁啊， 大國旗。 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咧，極樂寺咧個主持咧都係我哋啲國定假日咧。都掛國旗嘅，喺呢個我相信係全香港唯一嘅寺廟咧，係掛國旗。咁佢前嗰班就話啲國旗咧，話吹到即係霉霉地啦。喂，咁我整幾支俾佢，咁我哋都送咗兩支俾佢。咁我哋都自攜一支去到，咁喂真係嘥人㗎，唔係假㗎嚇。咁好啦，喂下一張啊，睇睇寺廟真係掛國旗嘅大佬。嗱下一張我哋睇睇。啊咁啊嗱，呢度真係掛支國旗喺度㗎，係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極樂寺咧，都係我哋自己有嘅啦。因為佢所有嗰啲啲製，我哋咁啊叫製成品有乜鬼咧？即係嗰啲佛像啊，嗰啲雕塑啊，佢都用最後用中華民國幾多年咧係立嘅咁，即係咁嘅嚇。即係所以呢位住持咧係非常之。即係愛中華民國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去下即係啊，唔係都唔可以話大家去，因為佢唔係開，佢又唔係 對外開放，佢隔離嗰度就對外開放嘅。 嗰個清涼法院就已經真係涼啦， 真係涼 喺度，即係嗰啲師姑嗰啲疏氣唔嫁啲姑婆屋都冇。 佢隔離嗰度近排搞咗個文青咖啡，都多翻少少人嘅。 咁都好啊，好啊，我哋翻返嚟坐，咁啊好啦。嗱咁啊，有機會咧，我哋會辦一辦個去極樂寺嘅網聚啊，係咪？想大家行下山，食下呢個 齋， 即係齋啊！呢個齋即係出邊食唔到嘅齋嚇。好，咁啊，第二單咧，喂，我哋嗱，舉光咧就成立咗就四十年啦，啊，咁啊，舉光文化服務中心，咁啊，1977年成立嘅，啊，咁啊，今年係2017，咁啊，40年，咁佢哋亦都。 去呢個泰北啊，佢哋主而家主要嘅業務咧就係、是、去呢、這個送炭到泰北、啊咁都35年啦，1982年啊，應該1982年咧開始啊，咁進入呢、這個應該係香港第一個團體咧，係進入泰北，因為嗰陣時嘅泰北嘅環境啊，當然而家去到好似旅遊區咁啦，係咪？即係好多旅遊景點啦。喺佢哋1982年去嘅時候咧，仍然仲有一啲即係苗共啊、泰共啊喺度活躍嘅啊，即係佢哋入山嘅時候咧，仲要簽低呢、這個嗰啲叫咩擔保書啊，嗰啲叫做。啊！即係嗰啲生死狀啊，生死狀啊，生死狀咁啊！即係仲要一啲當地嗰啲軍人咧，係護送沿途護送。咁啊，喂！我哋整張海報睇睇先啊，因為我睇唔到張海報，要揾下傷心連環先得。 啊！依、這個就係11月30日嚇、啊，就係、是、星期日嘅夜晚7點半。 星期四，戴眼鏡， 戴眼鏡。啊， 係 將軍 澳地私出口，係啊，私出口。每呢個咩嗰、那個 叫咩啊？乜嘢？ 邊度？ 將軍好似得間酒店嘅 啫。唔係將軍澳得間酒店啊，大佬。 我睇都唔記得咗添。 將軍澳， 睇翻葡萄花先。 我都睇唔到。 睇唔到啲酒店。 係啊，有啊，皇冠假日酒店。 哦，得 OK。 或者大堂就喺呢、這個將軍澳站 C 出口嚇，咁、就喺呢個唐德街嘅，係。咁咧就佢嗰個餐券咧就係600元一位，咁嗰個餐券咧佢600元嘅，咁其實因為主要都係籌款嘅，係啦，唔係話食完算嘅，咁最主要係籌款，就係、是、繼續係令到依個送炭到大北依個活動咧係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嘅。 嗱，因為咧而家舉光佢哋咧就嗰、那個那個慈善活動啊，不單止淨係喺呢個泰北啊。就係去到緬甸啊，去到寮國啊啲地方咧，都有佢哋嘅蹤影啊！即係因為嗰度都有啲其實都有啲華人散居嘅地方，咁亦都要辦一啲教育啊！咁佢哋主要咧，即係除咗泰北呢個地方之外咧，就緬甸同埋呢個寮國，即係老窩咁、有啲地方咧，都係有啲華人嘅村落咧，就係、是、需要係援助嚇咁啊！所以咧佢哋都當然佢哋揾到啲有錢佬啦，係咪咩扶鄰社啊、咩獅子會啊嗰啲，佢哋當然揾得到啦。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啲之外，都希望即係集結香港人嘅一啲善心啊！咁、所以搞咗個咁嘅餐會咧，就順便籌款啦嚇，600元一位。咁、如果有興趣嘅想參與嘅，咁可以 PM 我啊，咁同我聯絡，咁我睇下睇話俾你聽點樣去買飛，或者我幫你買住先都得嗱。好啦，咁第三壇咧就係、是、呢、這個今年係中國國民黨嘅123周年紀念嚇，我哋又出張海報啊，有好多嘢噏啊， 唔係呢張， 唔係係咪冇咗啊？唔係呢張，翻嚟，好。嗱，咁啊揾口搭救先啦。咁就係呢個咧，係 今個月 11月24日，11月24日星期五嚟嘅，好似係。咁喺呢個倫敦大酒樓啊，咁啊220元一位。咁黨慶就每年都辦噶啦，都係嗰日噶啦。咁如果有興趣參加嘅，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嗱，我哋天南自己咧都攞咗幾圍嘅嚇，而家其實已經去到40多，差唔多4圍已經滿噶啦。咁啊，開緊第5圍咁啊，有興趣又可以 PM 我啦嚇。咁啊，每位就220元嚇。好啦，咁啊，另外最後一個咁啊，呢個係預告嚟嘅啫，因為咧就而家咧海報宣傳同埋啲票咧仲印緊啊。咁啊，就係呢個鬱敏踩場同天藍咧就係合辦呢個網聚啊。咁啊喺呢個嗰、那個叫做柯士甸道嗰、那個 莊士敦 莊士敦廣場，或者以前嘅倫敦廣場，11樓啊，係嘛？ 十一樓 啊，叫新酒家啊，即係以前新樂主理嘅酒家就搬咗上去呢、 這個 莊士敦廣場咧，11樓啊，咁啊叫新酒家。咁就我哋都預算係唔好多圍嘅啫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到我哋印好啲票正式宣傳嘅時候咧，就大家留意啦，就350元一位，咁就包飲品啊，即係全場飲品包曬，你中意飲啤酒又得，飲汽水又得， 飲紅酒都得嚇。咁啊，另外就有抽獎嚇。咁當然啲獎品係咩咧？暫時未知。咁啊，因為我都要同阿教主傾傾啊嘛，係嘛？係咪可以揼佢一啲獎品啊？咁諸如此類啦，係咪話有其他啲有心人又捐啲獎品出嚟啊？咁就變咗咧，我哋又要攞啲錢買啲獎品翻嚟啊！咁就總之咧，就嗰晚就係盡興啦嚇。咁啊，我哋啲主持咧都會出席嘅，咁我哋都會邀請本台嘅一啲部分嘅嘉賓都會出席嚇。咁啊，所以就大家就留意一下咧，我哋將會發售日期。而家咧就海報宣傳同埋呢個入場券咧，就係印緊啊！一經印好之後咧，我就會通告啊！好啦，咁啊幾個活動咧就搞掂曬啦。咁我哋又要講講呢個蔡大總統 八日七夜 嚇，即係出巡呢、這個唔係出巡，即係都係出巡喎。屌佢去尋親喎，大佬 啊！咁人哋又嘈喎，菲律賓呢家嘈啊！你叫乜尋親唔尋 啊？咁菲律賓佢冇承，佢唔承認中華民國嘛？咁佢唯有尋佢尋遠啲咯。嗱咁啊，嗱咁我哋睇張睇一張圖先啦。 頭先嗰張唔該。 嗱咁你睇下咧，呢個南太平洋三個國家係邊個位置咧？ 新幾內亞隔離噶。 嗱，咁其實咧就係嗱，即係我哋睇落少少咧，即係澳大利，即係澳洲啦嚇，紐西蘭，咁其實就喺呢個中國嘅南部啊，啊，即係南太平洋啦，所以啊，咁啊，其實呢幾個國家咧都係好細嘅啫，即係嗰度啲人口如果揸埋一堆啊，即係將嗰度有名嗱，唔好框住嗰啲啊，框住咧就係蔡英文總統咧就會去訪問嗰幾個國家嚇，包括呢個馬紹爾群島。這個盧 圖瓦魯， 圖瓦魯， 圖瓦魯， 這個仲有這個乜鬼啊？盧咩咩？ 呢個叫咩？ 所羅門群島， 係所羅門群島呢三個島啊。咁呢三個島加埋咧，其實就唔知得個 四十幾五十萬人嘅啫， 唔多㗎。 啊，咁所以咧，即係你連其他有名嗰啲群島嗰啲人口加埋咧，其實就唔超過100萬嘅啊。咁所以即 係三個國家，三個加埋都即係都係幾十萬嘅啫。 唔係，我講話其他有名嗰啲啊，即係除咗澳大利亞加紐西蘭嗰啲啊， 即係講斐濟啊嗰類。 其他嗰啲加加埋埋都唔過100萬啊。 係。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蔡英文當然啦，咁佢去到梗係要親善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喺講話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咧就要免咗六個國家嘅簽證，就 嚟台灣。好啊，杯啊，贏啦！ 咁大家睇到咧，嗱呢啲咁嘅南太平洋國家咧，其實就好 Q 窮嘅。 冇， 屌你免佢簽證，屌佢都冇，即係佢都冇錢嚟。而呢啲咧有錢嚟，唔係嚟到台灣就多數係讀書。嚟呢啲咁嘅讀書就一早，即係中華民國已經津貼咗佢哋讀書嘅。所以咧呢個免簽咧就真係攞嚟講嘅啫。咁但係，有得講好過冇得講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呢三個國家咁，當然即係好歡迎呢個蔡大總統嚟到啦，係咪？因為都有啲禮物送下嘅，係嘛？又整一啲咩總統嘅助獎助基金啊，又同人哋起醫院嘅設施啊，入個醫院就日本仔起嘅，咁佢就即係幫佢整一啲設施啊，咁諸如此類咧，咁都使咗好多錢㗎啦。即係以前咧，馬英九年代就係即係呢個 幾乎全包， 所謂呢個金錢外交啊。咁即係而家蔡大總統就驚啦，因為咧而家呢個大陸咧打壓，咁所以咧佢必須要咧就都要出去使錢啊，使得亦都大大方方。 咁呢個同阿魯嚟講咧，其實要使嘅錢唔好多嘅啫，因為全國人口都10000多人，咁啊全年嘅呢個國家預算咧，即係政府嗰個支出咧，都係2000多萬美金嘅啫。 係咁，但係我要貪噶嘛，大佬。 即係你隨時一個香港一個區議會，唔係隨時啊，肯定一個區議會已經係嗰個支出已經比佢大噶啦。 哦，咁咪咯，佢俾區議會個區議會1億咁，已經佢使咗好耐噶啦，嗰啲嘢係嘛？好啦，咁嗱，我哋睇下張圖啊，我哋睇下即係蔡大總統點樣飛法啦，大佬。嗱，呢個圖我做嘅，雖然做得肉酸啲嚇，咁但係咧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規模咧就呢個 即係好明顯一兜大灣 嘅。啊，咁咧嗱，即係台灣就喺呢個綠色嗰點啦，因為執政啦，所以綠色啦，係咪？咁咧先飛去夏威夷先。嗱，如果呢個直航都得啦，啄一聲去到呢個馬紹爾群島已經得啦，係咪？佢點解要飛啊呢個 夏威夷呢，因為夏威夷是美國的屬土，所以呢 其中一州 他 又叫做我過境美國啦，所以呢即係呢個佢究竟嗱呢一次訪問南太平洋，即意欲如何呢，其實都係要過境下美國嘅屬土，我同美國嘅邦交咧非常之穩固，趁住呢個侵侵咧去呢個大陸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俾大陸聽。啊、或者話俾美國民眾聽， 提一提啊，侵侵，你記得行 我啊，仲有我啊， 係啊，唔好唔記得我 啊，咁、啊、所以本來咧佢就係諗住咧， 前後都經夏威夷嘅， 係啦，佢前後都想經嘅，咁但係因為後來咧發覺，咦，侵侵喺11月3號會經關島喎、啊，屌，咁我喺侵侵未到之前，我去嚇。啊即係然後就留低啲氣味俾阿侵侵聞一聞，咁、我咪同侵侵有關係咯， 啊，所以咧有關聯， 係啦，即係嗰陣氣味仲可以 stay 一輪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佢都係有用心之計嘅，咁所以咧佢去嘅時候咧就用夏威夷，咁啊經過呢個長途跋涉之後咧就再經呢個關島咧就翻台灣嚇，咁、呢個就八日七夜嘅一個。南太平洋的島國訪問呢、就是啊即是叫做 要更正啊謝官嘅先，本身阿侵侵係去夏威夷嘅，即係阿蔡英文想翻去夏威夷時候，即過境夏威夷翻台灣時候想都係唔經關島，兩次都係去夏威夷，但後尾阿侵侵要嚟夏威夷咧。就即係有人單聲，喂， 拱咗佢關島， 拱咗佢關島先啦，你冇咩嘢啦，所以就變咗後尾就去關島。老實講，馬英九嘅當年嗰個訪問個行程同今次都差唔多、不過路線咧當年就冇選用夏威夷嘅，前後都係關島就算數嘅、即係因為睇下謝公嘅幅圖雖然簡單啲，但係你睇到你要我過咗咪咁咪過關都咪算咯，其實快靚正好多嘅，好老實講，即係。當年馬英九是一飛飛落關島，再飛去馬紹爾嘅，即刻就唔使專登兜夏威夷。咁擺明都知咩事咧，就謝公頭先個講法，啲侵侵嚟啊嘛。咁我過境留低啲嘢，可能我俾低啲嘢侵侵，咁啊侵侵你嚟攞啦。咁樣即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啫。其實都 係咁啊，或者係希望咧，就有啲係偶遇嘅奇蹟啦。 係啊， 咁啊， 多咗好難喎。 係啊， 大佬 啫。嗱，咁佢咧仲有咧，就嗱，佢呢次出訪咧有個名堂嘅，嗰個名堂叫咩咧？就係叫做咧係有個主題喎，叫永續南島啊，攜手共好。屌，即係出訪都有個名堂，咁其實呢個名堂喺度做乜春先得嘅，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啦，係嘛？咁而家蔡大總統要出去，咁梗係要 咁佢呢次攞個名堂都攞得好盡嘅，由蔣經國經營，跟住又到陳水扁，又話到馬總統係持續經營，跟住到佢再嚟嗰陣繼續經營。 咁同埋講話尋親咧，咁喺某一個程度嚟講咧，都冇錯嘅。 係啊，佢只不過 skip 咗菲律賓啫。 係啦，咁佢嗰個南島咧，其實就係一個南島語係即係咁太平洋小國嘅各島國上面一啲原住民。咁佢哋咧嗰個語系其實就雖然大家嘅嗰個語言唔同，但係咧係同一個語系 通嘅，其實 嗱，所以佢揾得到啦。蔡總統咧喺呢個好似所羅門好似 係， 因為係吐瓦盧唔記得咗啦。嗱，應該吐瓦盧揾到一個咧，佢原來咧吐瓦盧語咧個五啊係叫 lima， 即係 lima lima， 手又係同嗰個又係讀 lima。咁啊，同呢個有喺台灣嘅有嘅幾個原住民嗰啲族咧，係一樣嘅，所以咧就證明咧，你哋同我哋咧就係親戚嚟嘅。哇！屌你幾 Q 難啊！屌你之後，總之呢個 Lima 咧就真係 Lima 一堆啦。咁啊，即係俾佢即係卒之揾得到啊！啲嗰啲即係嗰啲資料搜集嗰啲人真係好辛苦。咁你屌淨係呢兩個音詞啫，咁其他啲音詞唔似啊。 咁就喺個語言學家嚟講咧，原就其實真係嘅。咁佢哋有個所謂南島語系，咁就包括最北嘅台灣啦，落到菲律賓。所以頭先就Ken就話：，去菲律賓啊，不過人哋唔認佢咁解啫，人哋唔認佢啫。 佢其實應該要去埋巴布亞新幾內亞。 係啊，其實 全部都係。 其實嗰扎有你其實睇啦，你用啲羽毛啊，嗰啲紋面啊，我哋唔好講話先啊，即係講嗰啲習俗啊、 服飾啊，差唔多。 服飾啊，都其實即係同新幾內亞一路去到。譬如去到澳洲嗰啲咩毛里求斯，其實都差唔多嘅，即係一路去到菲律賓啊嗰啲土著咧，其實差唔多嘅。即係你話呢一扎人係咪親戚？咁其實可以嚴格嚟講都係親戚嘅。咁但係個問題， 你台灣人是將這 這一堆有關係的親戚是丟是趕盡殺絕捧上山、啊、大佬本來在平地裏面很 happy 的、哦好啊、你說、啊、當時蔣介石來到撲街啦佢要趕曬啲人上山。 咁而家你關阿蔣公事咩陰公？ 佢哋係咁賴啊嘛。好啦，咁而家你哋執政啦，係咪應該俾翻啲地人哋咧？係嘛？咁係咪應該你哋民進黨捧曬上山？係嘛？即係俾翻平地嗰啲原住民咧？係咪應該咁啊？係嘛？咁你先叫尊重呢啲民族啊嘛。嗱，台灣就係佢哋啦。你哋後來，你哋比佢更加後。 係啊。 係嘛？即係你為咗要。要突顯你去尋親，屌你都唔係嗰係人嚟嘅，屌你尋親應該翻去問去問南啊嘛，大佬，屌你關你咩事啫？嗰邊啲人係原住民，你尋親就得。 佢老豆個墳嗰個祖堂都鏟咗啦，已經。 唔理佢啦，咁佢去到馬少群都揾到個墳啦，揾唔到噶嘛，係嘛？ 啊，我哋小英總統有四分之一嘅台灣血統噶嘛。 哇！都溝得好太 啦，溝咗好 Q 耐啦，大佬。 但我淡 嗱，佢即係好似蝙蝠咁樣咯，見到雀仔啊，就係鳥嚟，見到 冇嘅。哦，咁我冇嘢講啦。 係啊，見到我啊， 總之見到 我就佢又話 汽車啦咁樣。 見到我佢話自家言咯， 啊自家言， 佢又話家妹。 哦 ，OK， 咁冇嘢講，冇嘢講。 嗱，佢去到關嗱關島，當然係佢一個即係。比較開心的地方咧，因為關島咧就都尊重佢啊，都尊重呢個來自中華民國嘅總統。咁我睇睇一幅相嚇，關島嗱呢個咧就係佢到呢個係拓亞路嗰度咧，就嗰啲小朋友啊，啲小學生啊就織用手織 馬少爾喎，佢寫 馬少爾啊，哦馬少爾咁啊織咗個國旗，咁佢仲同記者講佢啊，佢織咗我哋啲國旗啊，你睇靚唔靚？他心中有冇呢支國旗？其實屌你佢真係啊！咁但係即係佢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總統，佢唯有咁講啦，係咪咁？所以咧，佢都飛見到支國旗都非常之開心。咁、我哋下一張啊，嗱、去到呢、這個嗱、去到呢、這個關島啊，咁啊有嗱，因為佢係美國屬土啦，咁所以有美國旗、有關島嘅島旗同埋中華民國國旗啊。咁所以即係佢關島嘅總督都話咧，佢呢一個係非技術性嘅叫訪問、所以就但是呢個非官方式的訪問，但呢個非官式的訪問咧， 規格都好高嘅啫。 係蔡即係直情係當一個元、一國元首咁招待啦，咁所以即係蔡英文梗係好開心啦。 同埋就咯，佢先見去夏威夷再見阿春春嘅。 同埋咧，佢最開心咧，關島係離台灣最近啊嘛。 係冇錯。 啊，所以 頭先睇馬少爾咧，又有少少又唔見佢出嚟抗議下喎，因為馬少爾啊總統啦。就講即係話歡迎呢個中國 來自中國嘅台灣總統， 中國台灣嘅總統啊！但好似大家好似又當若無其事，冇咗呢回事咁啊！如果會 嘢咁，你要知道當人哋老外唔係好識中國國情啊！到呢 唔係佢跟住下一句就更正翻啦，嚟自中華民國總統，即係佢第一句可能啲口快快。咁啊，唔 其實講中國台灣咧，又其實又唔可以講錯曬嘅，唔可以講錯嘅喎。咁佢來自中國嘅台灣啊嘛，係 啦， 亦都冇，亦都喺外國人嚟講係冇錯嘅喎，或者而家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即係簡稱叫中國台灣 啦。係啦， 咁啊，所以即係變咗咧，就佢去到當然啦，去到佢去呢個三個島啦，咁呢三個島佢都花咗好多錢啦，咁但係呢個都冇乜所謂啦，喺而家。國家咁困難嘅環境之下，花啲錢去即係鞏固啲所謂友邦，係嘛？我唔會覺得係有啲咩特別嘅，即係批評佢啊！即係你喺就算馬英九年代，如果有咁嘅情形出現，佢都要去即係花錢買友誼啦，叫做係嘛？咁但係如果係以前曾經批評過馬總統，咁啊，即係今時今日就你，其實如果我哋講嚟講都係。你批評咗前朝 即係你應該要攞翻同一標準。 你而家所做嘅嘢係咪合理咧？係咪？喂，你嗰時候喂，其實馬英九已經係喂有呢個外交，即係同大陸有外交休兵之後，基本上係冇乜點花錢嘅。咁但係有啲地方都需要花少少錢，都俾你嘈到撲街。而家你可以大筆大筆咁使咧。 咁同埋今次其實亦都有啲被即國內咧係非議嘅地方嘅， 係咩咧？ 咁、或者時間，我哋第一次時間到，咁我翻嚟再傾，再講啦。 OK。